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小燕子又打得了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叫郑瑶，来自 VIP Kid。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布谷鸟。四月里它就来了，五月里整天吟唱多逍遥，六月里它在改变曲调，七月里准备飞翔，八月里它就得离去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自 VIPK 的英语外教老师为我们带来英文朗诵。 The Cuckoo。In April, come he will. In May, sing all day. In June, change his tune. In July, prepare to fly. In August, go he must.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北部城区圆明园西路南段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东部城区工人体育场北路、朝阳门外大街、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间，还有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南部城区的蔡慧营南路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雄伟的长城绵延万里， 长城的存在构建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之间的平衡。在长城的关隘、城堡、营寨和沿线的村落，有各种各样的庙宇。上一期的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我们说到了在长城的大小关隘非常显赫的位置，一般都会供奉着关羽。关羽关二爷是神界的流量明星，而香火最旺的一般是财神庙。其实在长城沿线还有很多神，他们也是香火世界里的红人。马王爷为什么会有三只眼？他的职权范围究竟是什么？跨界神仙二郎神在普通人眼中究竟是什么样子？本期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带您走进长城沿线的那些神。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长城沿线上的那些神。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老朋友：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米夏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中国长城学会万里长城编辑部的主任王赫然先生，欢迎王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互动题目，今天我们要说长城沿线的神。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下列神仙中哪一个不是三只眼？神仙长得都和凡人不一样哈，他三头六臂，长得就比较奇怪。那下面神仙中哪一个不是三只眼？ A 二郎神， B 马王爷， C 土地爷。把您认为那个没长三只眼的神把它选出来，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我们今天要说神的事儿啊，长城沿线有很多庙宇，有庙宇自然就供奉着各种各样的神。节目上一次节目我们说到了关羽啊，说到了财神，那么这一次我们要说说马王爷。这马王爷挺逗的啊，很多朋友了解，很多朋友也不太熟悉。那我们通过一段采访啊，看看大家眼中的马王爷是什么样子的。我们采访的这小女孩，她说：“你认识马王爷吗？”其实我们前期聊的时候，董老师说：“你还得说是马王爷，是吧？”要是马王爷， 对，对，马王爷就是姓马的王爷了。 对，马王爷和马王爷是两个人。我们听听啊，大家知不知道这马王爷是谁？ 请问您知道马王爷吗？ 马王爷是不是马伯庸作家？ 不知道哎。 不好意思，这个不太了解。 不知道。 不知道。 不太清楚。 马王爷知道。 马王爷没有了解过。 知道。 马王爷应该就是马神吧。 那您知道马王爷是谁吗？ 马王爷是民间传说里边的马神。 他是古代的王爷吗？ 马王爷应该是古代的人吧， 应该是道教的神明，传说他有三只眼睛，然后也是殷纣王的孩子。 是《封神演义》里面那个有三只眼睛的那个神仙是吗？ 马王爷是管什么的呢？ 是一个管马的神仙。 马王爷，马王爷应该是管马的吧。 马王爷应该是管马的吧。 他管理政事还是可能姓马，管理马吗？ 不知道。 他应该是掌管火的吧。 不少听众给马王爷贴了很多标签啊，就是有他说他是管火的吧，说他是马伯庸吧，他是古代人吧，他是姓马的王爷吧。但是也有这个答的比较对的啊，比如说他是管马的，就是他的行政范围，他是干嘛的，这神怎么来的，我们让董老师给讲讲。 其实这个马在中国古代呀，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现实生活当中啊，先不说神界啊，就现实生活当中它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就伴随人类发展和生产生活的这么一个伙伴。 对，马是中国传统的六畜之一。 对呀、 嗯、 所以说呢，它你想 生产生活打仗，特别是打仗，打仗你现在这个五代的时候，宋的时候，那就有这个兵马大元帅呀、啊。 嗯， 就兵马大元帅，其实 你看他和兵都可以并肩的、 啊嗯、那么你看汉代的时候，汉武帝的时候，大司马，大司马那是 司马，其实一开始他这个官可能 那是非常非常大的官，那是管着这个军事行政的，就相当于宰相的这样的一个官哈、 嗯、 大司马，你看司马嘛哈，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官位，实际上都与 马有关系， 有马有联系、 嗯、 可见他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么在天界呢他也是非常重要的。说他的这个三只眼呢，其实大家对这个三只眼，肯定是中国人一说起这个马王爷就是三只眼这个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 有一句俗语是吧，不给你点厉害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三 只 眼恶狠狠地说。 对，但是他恶狠狠地说，他不是对老百姓说的，他不是对好人说的、 哦、 他是对恶人说的，就是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是对那些坏人说的， 邪恶势力说的。 对，最早的时候就是这个说法呢，但是有很多民间传说吧，就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那么关于三只眼的说法呢，就是玉皇大帝啊派四个神仙呢下凡去查善恶，有鼠啊，有什么呢，但也有马王爷哈。那么去了以后呢，回来以后那三位神呢都是上天演好事了，这下得好啊，这个太平盛世啊， 都跟灶王爷说的一样， 所有人都好是吧，那灶王爷也是嘛，这个、 嗯、 上天之前被供了哈，被那么只有马王爷回来之后啊，就把下界的各种 糟心事儿， 好的和坏的全说了，就是除了有善事以外，还有很多的恶事，还有很多的恶人在作恶。那么他们的作恶呢，实际上是使得很多的人这个流离失所呀，是吧？生命危险呐、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啊，玉皇大帝说：“人家三个都说的天下太平是吧？下界怎么你还说了这么多这个黑暗的东西啊？”就不太相信啊，就我治理了天这么长时间，就应该是天下都好才对啊，下界都好才对啊，就派太王金星啊， 太白金星 啊下去呢复查一下。太白金星下去以后，一项一项的把他们汇报的这一查呀，还真是马王爷说的那种情况。 马王爷是客观的正直 的，客观的正直的，那么就是对那些作恶的就进行他们惩罚了嘛，惩处了嘛。这样的话呢，玉皇大帝为了奖励他呀，又赐给了他一只眼，这只眼是专盯着下界的那些恶人恶事儿的。 哦，所以马王爷多了一只眼。 对，他多了一只眼呢，是在主持正义的这只眼。 哦，就是眼睛来个 plus， 哎呦，多了一只。其实我们找到一段录音也挺有意思的啊，因为马王爷在中国历史上，在老百姓的心里已经有一定的地位，那么他也有自己的造像了。央视一档鉴宝的节目啊，一个陕西的农民，他就拿了一个自己家传的一个宝贝啊，一个马王爷的造像，让专家给看看，说我这是不是真的？咱们来听一段这个录音啊，大家就大概能知道，哎，这马王爷长什么样啊，他有什么特点。 这可能叫马王爷吧。 啊，马王爷啊，马神啊。哪个时期的？ 应该是明中期吧。 明中期的，怎么得来的？ 这家传的啊。俺爷过去说，那人缘没咋换的。 为什么带这件来的？ 因为这件我感觉到太动。 我特别喜欢听陕西话，好听。 王木德。 来，有请。 刚才这位朋友啊说了，这是马王爷。 对对对。 啊，马王爷呢是道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护法神，也叫马天君，也叫兵马大元帅。据说啊，他当年啊也是在大闹天空啊，跟那孙悟空一样，后来被那个真武大帝制服了，制服以后就收为这个马天君，他主管火，火神。一般都说这个马王爷有三只眼，据说是谁啊？这鲁班爷啊，见到那个张国老没有认出来，就走过去了， 别人就说他不识这个泰山。最后他呢路过这个赵州桥的时候，就一生气把一只眼睛给挖下来了，搁在赵州桥边上了。完了被这个马王爷路过的时候给看见了，给捡起来了，搁在自己脑门上了。这么着就三只眼了，三只眼就非常的灵，就说闭着眼睛都能找着这个谁好人是坏人。就您这件马王爷像来讲，我认为呢整体造型做得非常生动，铸造的每个部位的都比较干净利落，用的这个铜也是比较讲究的，应该是明代的，尺度也挺高的。而且呢这种造像呢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这是我们听了一段录音啊。 对，就是马王爷这个三只眼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怎么来的，这就是其中的一种，就是鲁班造这个赵州桥，然后造得非常好，然后呢他妹妹说你这不一定结实，然后呢这个哥俩就打赌，这我要结实怎么办，这个不结实怎么办，然后呢这个他妹妹呢就请张国老帮忙，就怎么能是考验一下验证一下这个桥结实不结实啊，就张国老呢就推这个车，这个车里头装的是什么呢，装的是泰山。 哦，泰山。 你想这个桥整个泰山从推着泰山从这过去了，那你要不结实肯定就压塌了嘛，是吧、嗯、那么其实呢到这时候把桥压得摇摇晃晃的哈，但是也没塌，这个泰山就推过去了。推过去以后张国老就说呀，就是这个桥还是真结实，但是呢这个鲁班呢这眼神不好是吧有眼不识泰山，泰山在这过去了、 哦、 他都没看出来。 嗯， 这时候呢鲁班呢也是觉得这个听到张国老这么一说哈，就说这个自己确实是有眼无珠啊，泰山都没看着，然后呢就把这只拿下这只眼啊， 果然没眼 就给扔了、 嗯、 那么这一扔的时候呢正好呢是马神和牛神在这儿看着了， 打酱油路过 看着了以后呢这俩都想要啊，是吧，是、 嗯、 这多一只眼多好啊，然后呢这个马神呢就抢在前头，先下手为强 了。马神速度快， 速度的马比牛跑得快呀，是吧？ 马神捡漏了， 把这只眼，然后呢，那个牛就想跟他抢啊，他嘣贴脑门上了。 实际上，就是这三只眼呢是鲁班的眼。 鲁班的眼， 第三只眼是鲁班的眼睛啊。当然神话传说啊，各有各的分支。总之我们今天的这个其中的一个男主马王爷是三只眼啊。从刚才的各种版本的神话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关键词，比如说他很正直啊，他对善恶非常的敏感。 对对、 嗯。那其实过去长城沿线的庙宇其中就有马王庙，而且数量不少啊。 非常的多。北京、嗯、你看就咱说北京啊，那顺天府嘛，在明代的时候这个大的马王庙就10多座，到清代的时候就几十座了，这都是有记载的啊、 嗯。 那么其实长城沿线有非常多的这个马王庙，它这种多祭祀马王的都是什么人祭祀的，就是两大类啊。就是一类呢就是管马政的， 嗯，马政， 对呀、啊，就是朝廷的官员啊、嗯，就是管马的，就是你朝廷管马的和各级政府啊，行政官员管马的这部分官员。 你说马那个时候是战略物资，所以有、那个规定的官员去管这个事儿、 啊， 是吧？ 对呀、啊， 嗯。 那么管马的这些官员呢，是这个在这些官庙祭祀的当中呢，是 这是他们行业的神， 对 吧？ 对，这是最主要的。 嗯， 另外呢就是民间的就多了，民间祭祀这个马神庙的就多了。你先这个养马的肯定得祭祀啊，是吧，都养马都养死了也不行啊，是吧，那用马的就多了，是吧，这个驼夫拿马搞运输的，这个但它不只是马，其实马神庙不只是马，是骡子驴什么的，这都归马神管，就马神庙祭祀的时候是这一批牛什么这批一起祭的、 oh.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在祭祀的时候你像那个推磨的，你农村谁不推磨呀，是吧， 对， 推磨的这个家里养头驴，然后驴死了也不行啊，是吧，那么也得要到那儿去祭祀去。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的官府祭祀的还有这些将军， 嗯， 这些将军打仗哪个将军，你看不管是项羽也好，是吧，这个到明代的戚继光也好，是吧，霍去病也好，哪个坐相上不都是 胯下都有一匹骏马， 对，骑着非常英俊的马，然后在那非常的威武的，人没马了肯定就 精神境界就有个 4S 店保养一下、 啊啊、那个所以说呢他这些人肯定就得记，因为他打仗他 他骑的这个，就是他的生死、他的安危、他的一切、他的战斗力都与马是一体的。如果马不给力，你肯定就什么都不行了嘛。包括关羽啊，是吧？也是。都是这样的，说这匹马必须是给力的。 嗯，那是战场上的战友， 他也是，哎，那还包括呢，那些士兵、骑兵是吧？那他也得是，也得是去祭祀啊。那么这是说的这个官府的啊，民间呢，刚才就讲这个，包括推磨的是吧？ 嗯， 包括这个搞驮运的，也包括就是很多很多的。你先去娶个媳妇儿，然后媳妇儿骑驴上是吧？那头去之前也得祭。马什么药啊？要不驴一发脾气给扔下去了， 把新媳妇给颠下来了， 那这也不行是吧？这也不行啊、嗯！就等等等等，就是它实际上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非常多的。 嗯， 那在长城沿线那就更密集了，更联系的就更密切了哈。长城沿线呢，它本身就是这个一个军事防御区，作为一个军事防御区呢，就使马，包括使驴、骡子打仗，真的上次咱们说过，这个明朝的时候。永乐大帝出征漠北的时候，其中有一次动用驴给驮那个后勤物资啊、粮草啊，一次打仗就30万头驴啊。 你想这30万头毛驴要是一排走的话，这得多长是吧？那时候也没飞机，也没 一排走，你说从一个关口浩浩荡荡的出去是吧？那得也非常壮观的、 啊。 所以说呢，都要祭祀马神庙。 嗯。 再加上呢，明朝的时候这个马政啊，特别是长城沿线的军屯呐、啊，他就是这些军屯的屯户、军户在养马，他把马都放给 这些屯户养。 对，就是你养马呢，朝廷是给你银子的哈，是给你就是给你费用的。 嗯， 但是你要把马养死了，你是要赔的，所以说你这个赔不起，一般的人都赔不起，那就倾家荡产了，可能就所以说呢就。这个马是不能死的， 嗯，是很贵重的军用物资哈、 嗯。 那时候这个屯户是个什么概念？ 他军户，明朝在长城沿线的这个军户呢，就是他实际上是就是要搞军屯嘛，就是从全国各地征调上来的军户。你们家有5个儿子，然后有1个儿子从军到长城沿线来种地，然后呢，朝廷给他地，给他粮种，给他耕具，给他牛，给他马，给他，然后呢，种地之后呢，然后呢，他把这个粮食呢上交，第二年国家政府呢再给他口粮，就是他属于一个军事管理的。然后呢，1/3的人呢是做长城的戍守， 哦， 10/3的人呢做长城的戍守，1/7的人呢是种地， 哦， 搞军户，搞生产， 就这一家有可能。他比如说得上长城上去值班去了，就是、 对啊，然后呢他这个就在这儿娶妻生子啊、 嗯、 然后呢他以后呢他不管生几个儿子，他有一个儿子呢要继承他的军户身份、 哦、 就是这个军户是永远要传承的，要传、 嗯、 要，然后他有其他的儿子呢就叫军余， 嗯， 因为生了5个儿子，对，有一个儿子呢是这个继承军人的身份哈，然后有4个儿子叫军余，就相当于民兵了啊，后备役了、 嗯、 但是打仗也是要参与的，也是训练的，也是要种地的。 嗯，那我们说到了这个马，而且是马、骡子、驴啊，这些可以承载啊驮军用物资的这些牲畜啊，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那节目的开始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啊，就是下列神仙中哪一个不是三只眼啊、嗯、？A 二郎神 ，B 马王爷 ，C 土地爷。我看看大家的选项啊。这次大家选的特别的统一，你看洪生、幽、学友、韩志、恰恰、李虎，他们都选的是土地爷，就是马王爷肯定是三只眼了，咱刚才都说了半天了啊。那二郎神也是三只眼啊，我们问问董老师，二郎神是三只眼不？嗯， 对啊， 王 郎神 也 是三只眼， 嗯， 是这个二郎神也是三只眼，三只眼的神仙其实挺多的， 嗯， 二郎神啊，马王爷啊。这个还有刚才听众朋友这个刚才回答的这个马王爷的有一个叫的殷郊的，的确这个殷纣王的儿子殷郊他也是马王爷的原神原型之一、 哦、 他也是三只眼， 嗯， 三只眼的神仙挺多的，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10几号总是有了，非常非常多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 男神啊，这个男神大家好像更喜欢，从我们接彩的录音当中就感觉，哎呀，因为他颜值更高啊，更加的帅气，所以女孩都喜欢他，他就是二郎神。那关于二郎神有一道题目，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出给大家啊，就是 A， 这个三个选项有一个是错误的，您认为哪个是错的 ？A， 二郎神既有人的血统，又有神的血统 ；B， 二郎神有三只眼睛 ；C， 二郎神的坐骑是哮天犬。把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送给您的精美礼品一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跟您聊聊长城沿线上的那些神。一会儿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荆楚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诱惑厉害吧。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大家好，我是董耀慧，恭祝打开文化之门开播。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伟大的文化遗产。2018年，我愿和大家一起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和大家一起分享万里长城的前世今生。 国家大剧院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9月1至8日即将展翅归来。著名导演罗锦麟、罗彤父女搭档，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奇思妙想，构筑鸟国城邦。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在电视剧里边知道过看到过。 二郎神知道呀，他是天上的神仙嘛。 二郎神应该就是沉香的舅舅吧。 那个王者荣耀嘛，然后他的 Q 嘛，放狗嘛，然后蹦过去，对吧？然后划一刀，他的大招是放用他的眼去杀别人，对，这叫二郎神。 神应该是比较英俊威武高大帅气的那种， 不苟言笑，人神共愤， 有潇洒有猛，然后有爱心，因为他有养了一只狗嘛。 法力无边，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 他有三只眼，神通广大，特点的话他还比较善良，我感觉他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 是正义的化身吧。 比较外冷内热吧，刀子嘴豆腐心，说着不帮他，结果还是去帮他了。 然后他是一个混血。 感觉小女孩说到二郎神的时候，眼睛里都冒了小粉桃子了啊！ 是， 她特别风流倜傥，还有爱心，因为养了宠物小天犬啊，嗯，人们心中的二郎神还是挺可爱的。刚才这些标签有对的啊，也有不是很正确的，二位给分析一下。 这个二郎神啊，他几乎是咱们中国本土神仙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了。特别是通过最近的电视剧，要我记得电视剧里边好像是焦恩俊演的二郎神是吧，非常英俊帅气。实际上呢，这种形象呢也正是二郎神的一个传统形象。二郎神呢在这个民众中，古代一般的祭祀他呢，有时候呢是作为战神来祭祀的，他确实是孔武有力是吧，法力无边，是作为战神来祭祀的。另外很多时候呢，二郎神呢又是作为水神来祭祀的。二郎神这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四川的，在嘉江有一个二郎神庙，这个二郎神庙里边呢同时供奉了三座二郎神像。这二郎神像呢，三座呢，有一个呀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杨戬杨二郎，另外呢还有两位二郎，有一位呢是这个李二郎，就是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李冰父子的这个儿子李二郎，另外一位呢赵二郎。这位赵二郎呢，据传说呢是一位太守，也就是一位地方的行政长官。 嗯， 但是呢他跳进了水里，制服了蛟龙，治理了水患。这个、 历史上是不是都二郎比较厉害？ 哎，二郎比较厉害， 大郎不行，大郎都比较悲催哈、啊。 是，对这些二郎啊，确实都厉害。他们这个为百姓是吧？这个治理了水患，所以说呢，这个实际上是吧，大家都把他作为一个水神来祭祀。在这个北方长城沿线呢，虽然北方下雨比南方少。但是呢很多地方的历史文献的记载呀，都不少都记载过这个长城关隘墙体被水给发大水冲毁过，都有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北方长城沿线呢也有很多二郎神庙来镇压水患。 哦，我感觉像龙王庙管这事儿，然后二郎神也管是吧。 他二郎其实长城沿线的这些二郎神庙啊，就是祭祀的非常的多，其实基本上是跟关帝庙相伴的。有的时候他二郎神就在关老爷的庙里头的旁边，他是并存的。其实为什么这两个神能并存，或者是庙离得那么近的挨着呢，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战神。长城沿线的守军他得打仗啊是吧， 得骁勇善战。 对呀、啊、对呀、啊、得能战呢、啊、是吧。那么二郎神的这个战神的这个地位啊就非常的高。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他跟关老爷比啊，跟关帝比啊，同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意义是什么呢，就是结义。 哦， 就是他这个二郎啊，你看有三二郎五二郎八九二郎，甚至到十几个几十个二郎，就是传说当中啊， 嗯， 就是几十个二郎到一起兄弟一起打仗啊，就是这样的传说非常的多，在长城沿线的传说也非常的多，就是一上二郎就一起上，这些二郎都非常的厉害啊， 都是二郎啊， 对，但是非常的厉害啊、 哦、 所以说呢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而且呢这个兄弟之间的这个就跟刘关张似的哈、啊、其实 二郎也具有这样的一个 可以团队作战， 对，一个精神，就是您具有标志意义的这样一个精神的象征。 嗯， 而且呢他呢还是这些众二郎之中当中的 翘楚， 对，所以说这两点呢实际上真正打起仗来大家得有照应啊，是吧、 嗯、 我这打着你跑了这肯定不行啊，那二郎们在一起一上去那肯定都不是这样的哈， 齐心协力， 对对，这也是其实关羽的那个仗义是吧，关羽的那个 忠勇， 忠勇实际上在二郎身上呢都有，这是他们共同的共性的、 嗯、所以长城沿线有那么多二郎神庙， 对，就供奉着他们，然后大家呢在打仗不打仗的时候呢、 嗯、 是吧，有这样的一个军事的需求说都先祭祀他们。 嗯，刚才接彩的时候有不少听众说说到了二郎神的一个标签，说他是混血啊，其实董老师自己有自己的公众微信号，就叫董耀慧啊。董老师曾经在古北口的二郎神庙这个门前就介绍了一下二郎神的前世今生。为什么说他是混血呢？我们听完这段录音您就知道了。 中国的供奉的神灵里头啊，就是天神、地支和人鬼这三大类哈。这二郎神呢是个特殊，他呢既是有天神的血统，就他的母亲呐、啊、是玉皇大帝的妹妹，所以他是有天神的血统。他母亲呢下凡看上了一个凡人姓杨的小伙子，然后两个人产生爱情呢，结婚生子，有了杨二郎。所以杨二郎呢是神人合一的一个产物。二郎神呢力大无比，这是在中国文化当中啊众神当中最有力量的一个神，所以在长城沿线呢、啊、有很多的二郎神的庙，很多长城修它都修在非常险峻的地方、啊、那么那些大的石头怎么运上去的呢？那这些似乎是人力不可及的那些地方呢，那大家都传说呢是二郎神帮忙呢，二郎神赶山或者是二郎神赶石头把这些石料呢运到上头呢，帮助人们呢去修建长城。二郎神他母亲呢、啊、生完二郎神以后，玉皇大帝发现了之后呢非常的愤怒，就把二郎神的母亲呢就压在桃山下面了。其实古北口的后头也有个山叫桃山，二郎神呢长大之后呢他就劈开桃山呢把他的母亲救了出来。二郎神作为一个神呢，他拒绝与天庭联系，从来不与玉皇大帝联系，还是想过人间的凡人的这种生活。什么时候二郎神才又回到天上了呢？就天上啊出现了一个弼马温，就是我们所说的孙悟空啊。那么他在那儿大闹天宫，他大闹天宫以后没有人能降住他了，这个时候呢才想起来玉皇大帝在人间呢还有一个外甥杨二郎，这二郎呢是力大无比啊，功夫也非常的了得，那么让他到天上来呢收拾这个弼马温肯定是没问题，这样的话呢才把二郎神重新召回天上去。二郎神呢到天上去呢降服了弼马温，把孙猴呢压到了如来佛的这个五指山下，从此之后呢二郎神呢就成了天神。 这是董老师在古北口长城一个二郎神庙门前在讲这段故事啊，其实挺有意思的，讲到了二郎神的前世今生。嗯， 其实二郎神的这个故事啊，就他出身还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在民间传说当中啊，比如说还有一个版本，就是什么呢？就说他是天上的一个宫女的，就是一个就是 身份卑微的母亲，负责 打扫卫生的这么一个宫女的 孩 子。 哦， 是这个宫女呢是与别的什么小神灵啊有了这个情谊，有了爱情吧、 嗯、 有了，然后呢 生下了他， 一天去砍柴，在外头出一趟，回来以后就怀孕了， 哦， 就生下了他。生下他了以后，你这宫女肯定不行啊，是吧，你在这个违了这个天界的规矩了哈，然后就被打到凡界来了。打到凡界来了以后呢，就在凡界生下了他。其实在天上怀的孕，到凡界来生的他。生下了以后，就他妈就得带着他过呀。 嗯， 然后他妈还得下地种地去啊，说去干活，这时候就得抱着他呀，就把他放到地头。然后呢，他妈就在那儿耕地，在那儿除草啊，在那儿干农活。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呢，就一只老鹰， 一只大鹰啊从天上下来了，就冲着这个孩子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呢，他妈从远处看着了，就吓坏了，就以为老鹰一低头给叼走了，是吧？其实老鹰没把他叼走，老鹰在他的脑袋门啊叼了一口，就啄出了一个洞。这个时候就血就流出来了，哗就喷出来了，这种血啊。他妈跑到跟前的时候就赶紧捂啊，用衣服给他堵啊，用手堵啊，怎么也堵不住，就血就不断的在往上涌。这个时候呢，老鹰又回来了。老鹰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从上边哈就拉了一泡屎。这个鹰粪呢正好就掉到脑门上，以后就把这个洞盖住了。 这老鹰还挺负责任。 盖住了之后呢，实际上不是盖住了之后，他妈呢就给他擦呀，就血不流了，给他擦呀，一擦露出来的是一只眼。 哦， 其实这鹰也是个神的，是来给他装这只眼来的。然后呢他就有了 三只眼了、 就是民间有很多很多的传说，就是因为它是有民间的成分嘛，哈，有凡界的成分嘛，就是这个，那么大家呢，就是把它编排的，就有很多很多的，就不是那个完全是高高在上的哈，就有很多的娱乐成分在里头， 就它比较接地气了， 对，比较接地气了， 就在天天地头了。 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呀，民间故事、民间传说呢，它往往都特别有温情，和这个历史事件相比，是吧？历史事件往往它有很多都是残酷的，而民间传说呢，它一定是非常有趣的、有温情的， 就是有血有肉的啊，接地气儿的啊。总之，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那它是混血，就是刚才我们听众说的这一点是正确的啊，就是它有神的这样一个血统。那它后来如果没有这个血统，它也不会后来去了天界啊。 是。 按您这个古北口那一段讲的，就是这么拎起来啊，他还应该管玉皇大帝叫姨父 啊， 叫姨父吧，他不是那个 他舅舅 舅啊，玉皇大帝的妹妹 妹妹。 他舅舅啊，他一开始是不承认自己是神二代的啊，就在人间过得挺好。 他承认，他不是不承认自己是神二代，但是呢他不愿意与天界建立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不是天界高高在上吗？我不跟你玩儿， 我不屑于上天， 对，我不屑于去享受你那个神二代的那个生活。 但后来就是孙悟空出现了。啊，这天界掰手指头算算，发现哎呀，能制服他的都有谁呀？想起了这个杨戬了， 是 啊，把他 不只是孙悟空，其实这个猪八戒也是他给收拾的 啊，猪八戒也是， 对呀、猪八戒也是他给收拾的。就说这个，所以他这个杨二郎与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当然也包括这个孙悟空陪着这个保护着唐僧去取经的过程当中，与其他的鬼神打起来的时候，他也下界来帮孙悟空。 就随叫随到啊，救火的。那其实我们说长城沿线有好多这个二郎神庙，是因为他是力量之神啊，就是 战神嘛。 战神。那么在长城的修建过程中，有很多大的石头是要搬到山上去，有大的条石啊，过去也没有什么机械，全靠人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所以大家供奉二郎神，觉得赐予我力量吧。 后人呢、在看着那么艰苦的事，就怎么把那些石头运上去的，怎么把它垒起来的，那就把这个就劳动人民其实用聪明和智慧、勤劳和勇敢做的这个就给它神化了嘛。那就是这些石头肯定是人拉不上来啊，那谁呀，就二郎神像赶着羊一样哈，赶一群羊一样，赶着一堆石头，一堆大条石啊，就给赶到山上来了，然后就垒上了。其实这样的传说也非常的多在长城沿线。 那实际上这些大条石它是属于就地取材呢，还是真的就是运过来的呢？ 有就地取材，也有运过来的。那这种运呢，就是要是就地取材开采下来，但大部分都是在山上面开采下来的，就是在长城城墙的边上都还也都有那个大型的那个，就是现在还有那个采石场的痕迹啊，也有那个采石的半成品，也都有，但也有呢是这个从下头往上运的，那往上运的这个滚木啊、撬棍呐、和这个一些简单的这个升降 机器也都是有的那个时候。 嗯，那长城比如说我们今天看有很多是城砖啊，就码得很整齐的，那有的真的就是以险为塞，然后是那种条石，那用条石用石头还是用城砖，它当时的评判标准衡量标准是什么呢？ 它一个是呢，就是这个因为它长城墙体它分成等级嘛，就一等边二等边三等边，就是要看这块的防御的需求，就是防御需求强的地方呢，嗯，那他就把它建得更坚固，就这个战略地位高的话，就是它这边分级边、次边， 嗯， 就边。 这个边是哪个边？一边、 就是边墙的边嘛， 哦， 就是这个边界的边嘛， 哦， 就是这个明长城不叫九边嘛，实际上就是九边，就是把整个万里长城分成了九个大的 等级 军事管理区， 哦， 就相当于现在大军区似的， 嗯， 辽东镇呐、啊、蓟镇、宣府镇啊、山西镇。大同镇等等，就是它是九边嘛，九边重镇，实际上就是这个边。那边墙呢也是这样，就是它是根据这块的防御的需要，是把它建成什么样的，是分等级的。 嗯，那比较重要的，它可能就会，比如说设计要比较精巧的，它就会用到城砖了。 对呀， 嗯， 就是这个下头就基础嘛，是条石的，然后上面就是城砖的。 嗯，那其实，嗯，二郎神之所以讨人喜欢，更重要的。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啊，除了这个骁勇善战，力量啊，力量特别大，那个身材魁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颜值是比较高的， 对，非常英俊， 非常英俊啊。刚才王老师也说了，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自己的神灯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他这个就是开玩笑说啊， 嗯， 就这个英俊呢，就与他这个人神混血是有关系的，杂交优势啊，杂交优势啊。 哦，所以就是比较帅啊。其实在西游记中是有一段对于二郎神外貌的描写的，我们看一下啊。他说，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头戴三山飞凤帽，身穿一领淡鹅黄，履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八宝装啊，就穿的也特别好看，颜值也非常高。然后二郎神的武器啊，就是腰胯弹弓新月样，手执三尖两刃枪，通晓八九玄功，法术无边啊，就是贴了很多标签， 是非常厉害， 让二郎神非常非常的完美。那节目的开始，下半时段的开始，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这道题现在看来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就是关于二郎神的描述哪一项是错误的。 A 二郎神既有人的血统又有神的血统，这是正确的啊，无论哪一个版本他这句话都是对的。 B 二郎神有三只眼睛，他确实有三只眼睛。 C 二郎神的坐骑是哮天犬。刚才我编着选项的时候，董老师说，你以为二郎神是骑狗闯天下的吗？我们可以说说他这个坐骑啊，不是他坐骑，他这个宠物，就刚才我们听众说他养宠物，他好有爱心啊。嗯， 这个哮天犬呢，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视角来说啊，就是他哥们儿。 哦，他的 是他战友， 哦， 对，是跟他出生入死一块打仗的这个兄弟 啊，哦，只不过人家长成狗样啊。那我们听众啊，你看小熊猫妈妈答的是 C， 哦，莫非答的是 A， 肯定是正确的啊。嗯，然后韩志答的也是 C， 说哮天犬可不是二郎神的坐骑，学友天下一俗人答的都是C 啊，就是这是他的一个战友，他的一个伙伴，而不是他的坐骑哈。 是 嗯，有说这个哮天犬是蒙古猎犬，然后神话了的样子啊，因为他长得也腰特别细，是吧？ 那天他人家也是天神呢 啊。天狗天犬啊，特别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要恭喜韩志，我也看到你的电话了，我们要让工作人员和您联系，送出一份精美的纪念品。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京电台北广歌舞夏季送清凉，在八月的每个周三，新老会员来电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同时还可获3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而今天我们给各位分享到的是美拉图干红葡萄酒。嗯，就周老师，今天我们要给各位分享性价比超高，来自于法国，而且是波尔多地区原瓶原装进口，而且是 AOP 的至高级别，带给各位。而今天组合，我要首先告诉大家，这个目前为止在北广购物来说可以说是畅销单品了。嗯，啊，性价比一定是很高的。嗯，而今天到超市去买 AOP 的，买法国波尔多地区的，你去买百年老藤的，你去买美拉图，可能价格要700-800。而今天399你能够带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进口，但不是一支，不是两支，12支6瓶再加6瓶2箱的组合带给各位。但赵老师还没有完，而我是刚从法国回来，所以我要给各位带来这好礼是全新批次，2016年，同样是来自于法国，同样是波尔多地区，同样是庄主挚爱，1.5升瓶瓶带给各位。所以说今天主品赠品全部都是来自于法国，而且全部都是有到中国海关进口货报关单，每一瓶都是经过完税的，每一瓶都是法国原瓶原装。嗯，但是价格399，周老师只在咱俩这种给各位分享的时候才会有酒庄直供的价格。嗯，这个价格可以说，我相信你去超市买，你一定买得到。 是的，这个399是什么概念啊？就是说在超市当中，您买一瓶酒的价格，而您今天您拿到的是相当于16瓶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啊。 没错， 况且这个美拉图这个品牌呢，是在我们的北广平台卖得非常好，认可率非常高，复购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没错。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399，您拿到的是2箱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再加上它的1.5升，也就是相当于2瓶干红葡萄酒。那399啊，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今天呢，我们还将在组合当中的开一瓶作为大家来试喝。 试喝，没错，开放任意一支主品来试喝，有任何不满意无条件无理由退款退货。嗯，而价格我相信这个性价比，12瓶主品原瓶原装，2瓶1.5升瓶型，庄主挚爱，庄主珍藏，而且是当年最好的赤霞珠和梅洛皂混酿，而这个价格399，14支，我还开放试喝。嗯，还是来自于法国的，还是 AOP 的级别，还是波尔多地区的，说说这些名头，这个价格就一定下到了。 是的，只要399，好像像白给一样。 没错啊， 这个399也相当于呢买一瓶1/3的价格哈。 但是你买了14瓶。 是的，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这个酒呢，我刚才也尝过了。嗯，因为它是混酿型的嘛。 对， 所以呢喝起来呢非常有层次感，而且非常的醇厚哈，柔顺细腻，风情万种，确实像浓的那种牛奶一样。 没错， 特别的好喝啊，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对，而且到了下半年，你说周老师用酒高峰来了，你说你这个聚会呀，包括你说你平时走亲访友啊，或者是这个重大节庆的时候，你说婚宴、寿宴、喜宴，下半年用酒高峰就要多组来囤。你说你真到用酒高峰你去买的时候价格很高，所以说我觉得我建议大家今天多组来买，因为酒庄直供的价格399，带走12支，再加2支1.5升瓶型，2016年全新的赠品的批次，再加上2015年全新的套年份，2款全部都是原瓶原装进口，14瓶、16瓶的容量带给各位，其中开放主品任意之来试饮，有任何不满意无条件无理由退款退货。 嗯，这种优惠和这种待遇我想在其他的渠道大家看不到。 没错， 399，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郑重的向大家承诺，北广购物呢所有的产品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以呢我们是不说假话，不卖假货的。 没错， 所以如果您想省钱购、省心购、省事儿够的话，您就来关注我们北广购物啊。那只要399，拿走的是这么一大的组合，但是只有50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